像我比如说我在台湾做整骨的那个师傅啊，他就是拔脚背，他拔脚背就会告诉你说你的骨盘有没有弯掉歪掉啊或怎么样的。那我问他说我这次这胸腔有没有歪掉，他拔手腕，你说哦没有歪之类的，就是的确是有一些路数还是有传下来，但是呢那种家传传下来的方法不如果你要用一个比较正式的文件上的考证的话，就是我们流传下来的古代的文书，这个把好多地方的脉法已经失传掉了，就是我们目前以一个学术上的角度来讲的话，还不能够从现有的文书资料里面去拼回从前那个张仲景时代的真正的那个八九地方的脉法。不过呢人总是有创造力的嘛，就是像现在大陆有一些新的派别啊，也就是说它已经还原了古代的这个八九地方的脉法，然后说这个，然后有一个上那课的学生呢，他来跟我讲说，因为他们是还原了古代的脉法，所以拔出来的应该特别可靠吧。我说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残留的资料好像比如了维纳斯什么的，只剩下一只手，你给我还原出一整只维纳斯，跟你讲我说维纳斯很可靠，现在维纳斯的雕像是缺两只手都还原不了了，然后你现在居然是只剩两只手的，你说还原了整个雕像，这我能信吗？所以这种所谓还原古脉法，我也只能说如果有人有什么家传啊真的打得很准，你就多学一招两招，但是呢眼前学不会无所谓，因为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前面有所谓的平脉篇变脉篇，然后很多脉象都有讲，可是在实际上他后面讲到怎么医疗的那个放弃的部分，其实都是给我们很多脉象以外比较好用的辩证点，就是并不是真的在乎那个脉象什么样子的。所以各位如果要学伤寒论的部分的话，这个脉就不需要啊学得很精，我昨天也讲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两只手啊，我们说中国人认为说左手比较是血分，右手比较是气分，就是有形的跟无形的部分。那气的部分呢，这个看这张图啊，这个中间呢是把脾胃，上面是把肺，其实然后下面把泌尿内分泌系统的肾，但是呢这一件事情啊，还有但是有缺一个内脏，就是大肠。那大肠有人说大肠跟肺跟表是相表里的，所以要把上面；有人说大肠跟那个比较在下焦，所以要把下面。那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把脉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大肠是火气太大，长痔疮，那你的肺脉也会把得到火气大，下面会把得到火气大。但是如果你今天大肠是三天不大便，便秘，那就只有下面把它倒有一坨东西，上面没有把到，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越有型的越可以在下面把到的感觉。那么左边的话呢，就左手的中间是把肝胆，上面把心。那个能不能开？我这个有点音效不足的感觉。哎，上面是把心，然后下面把的是泌尿系统的肾。对，这边声音比较大一点。好，那个收音能力好。那这个然后呢，我等一下再让同学练习啊，我先说一下。然后我们中国人会认为人的脉象好像是四季一样啊，这个像是四季一样的脉象，春天呢对应着肝胆嘛，那春天的脉就好像是这个。一条河流在春天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雪溶解了，所以从很细的河流会河道慢慢的血量增加。那如果在血管来讲的话，就好像你那个血管经过冬天的休息跟收缩，现在到了春天还没有撑开，于是呢那个血量开始增加，而脉管还没有松开的时候，那个脉象称之为弦脉，琴弦的弦。那这个弦脉的意思就是它脉管还不够宽广，但是里面的水的压力就比较多一点了。那到了夏天呢，水流量也大，脉管也比较撑开了，那这个 跳动的幅度比较大的脉象叫做红脉。那到了秋天的话，这个水流量又降低了，但是这个脉管还没有缩小，所以打起来是有一点大，但是里面确实有一种空空的感觉。那所以我们认为秋天的脉是比较偏所谓的浮脉，就是上面有力，下面按下去空空的。那到了冬天的话，整个脉会因为这个身体的整个新陈代谢、血液循环的量减少，所以冬天的话脉会变得比较沉细一些。那在各个季节的交换的时候，那就是所谓长夏季啊，那个脉象比较是没有特征的，就是软软的、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子讲，是因为人的脉其实是会换季的，所以你春天的时候、跟夏天的时候、跟冬天的时候，这个脉大家会有这样的不一样。但是因为人的脏腑是对应着四季的，所以古代的医书就会说，其实你的肺的脉就会比较像秋天的脉，正常的状态是比较浮一点。那你的脾胃的脉比较像长夏季的脉，正常的状态下是比较松软一点。那你的肝胆的脉比较像是春天的脉，正常的脉象是比较弦一点。而你的肾脉是比较像冬天的脉，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沉一点是比较正常。可是让心脏的脉是宏大的脉，正常状况下是比较宏大是正常。但是我们今天的人类的实际啊，如果你把上焦脉的话，其实肺脉很少有人扶的，心脏也很少有人红的，大家的力气其实不是那么够了。那我们现在知道到这样啊，同学，我们在手法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先练习把自己的右肝脉啊，定关，就是手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骨头，有看到吗？那自己帮自己把啊，先这个自己帮自己打的时候，养成这个手势，你看这些表，养成这个手势，就是不要这样子按，这样子按，几乎你的手会有在用力，所以那个脉会把不准。所以自己把的话，就自己把手这样子 hold 住就好了。然后先摸到这个比较高的骨头，然后手指头平平的伸进来，然后这样子轻轻的贴着这个地方，然后慢慢往里面按。这样子有没有觉得脉有在跳动？有吗？好啊，那这个右手的关脉就是把你的脾胃的状态。那先好，那我们感觉自己的一下下，然后 接下来就同学啊左右交换吧。那把脉的第一课是教你把虚实。所以现在呢，同学，有一件事你是心中有数的啊，就是你来之前有没有吃东西，你吃了多少，现在有多饱，这件事你知道，自己知道，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现在把自己的脉，然后这个脉的脉象它的强弱，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此时此刻你吃的有多饱，它就有多扎实，你自己感觉一下自己，然后心中有数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叫假想啊。你隔壁的同学，你现在正要说，哎，要不要我请你吃饭啊？然后对方就说，不必，我刚刚吃得很饱了，你不用请我了。然后现在就开始把隔壁同学的脉做测谎，啊，所以你心中有数，先感觉一下，然后你就要跟隔壁的同学交换把这个右关脉，然后告诉他你有没有吃了几分饱，好，现在开始。隔壁的同学，不要先告诉我，待会我有去吃七分饱啊！不要泄题啊！ Thank you. 这个太 不是科学的，太怕路的。 我请我们的副委把握一下小雨的年龄，并举例子，举止规矩，来成群。 这个不是你们自己都在采购吗？就是他们买药的群，跟那个深圳的董宇春，不是他不是一直在收单，我们让他一箱箱一直在寄过来吗？ 一般都是 罚款，而且可以用不用团，因为几罐就可以凑一箱，根本用不到团，就直接微信和台湾信源资料一样，然后就装一箱行吗？ 好，各位同学，你是初试提升就让人感觉你是练武奇才，还是你完全打得不准，非常的挫败？现在是怎么样？那你的隔壁同学夸赞是练武奇才的举手一下。然后全部都把不准，再举手一下。那你们现在是怎么样？还可以啊，大约还能掌握吗？可以啊，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吧？啊，那所以同学，你现在就知道一下啊，这个把脉就是这么还算简单吧？那我们现在把完虚实啊，下一课我们就来把一个形状啊。那这个把形状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只是呢。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如果你能够学会的话，你就会可以在中医的业界，每当你出手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神人啊，他一定是有神通啊之类的啊，所以这个要学一下这个假神通的修炼法。那就是我这样说啊，一个人如果生过了气的话，他的肝就会有肝火的脉象，然后呢，这个肝火的那个脉象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是这边在讲话，打扰上课的是业主啊，所以我不敢骂。他骂了我的钱要坐两个月。那个，当你生过气之后，那个脉象肝脉就会有一种上火的脉象，可是呢。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是不高兴就把对方揍一顿，你那个肝火的脉象是很少的。可是呢，如果一句话你跟人家怼到堵到，然后就闷在那边，脸有点铁青，然后就默默的不讲话，哦，那个肝火的脉就非常明显。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做法会让你以后得肝癌，你懂我意思？就是不爽就把人家暴打一顿，这种肝比较安全。但是默默的压抑下来的话，那肝受的伤比较重啊。那这个肝火的脉象是什么？其实每一个脏的上火的脉象都是很像的，就是当一个脏在上火的时候，像你刚刚打虚实的时候，应该通常来讲你也是就是手摁到那个皮肤，稍微有一点点用力才打得到那个脉的跳动，对不对？但是如果现在正在哪个脏在上火的时候，它的那个对上火的脉象其实常常有两种，一种是生气，就是生闷气一次的那种，那个脉象是这样子，你会觉得好像啊，在皮肤， 如果这是皮肤的话， 会觉得好像皮肤底下有一个那个原子笔尖啊，这样轻轻的戳上来，这样尖尖的。那如果你今天是脾胃有上火的话，那个脉象不一定是尖尖，脾胃的火脉象有时候是带痰的，带痰的就是滑滑的一坨，那个不太一样，有弹性滑滑的一坨。所以我们今天只是把有没有肝火，而这个肝火的脉象呢，当你真的被人家弄到心情伤到了，然后压抑了，那个当天那个脉象是你是一摸到皮肤就感觉到一个小点尖尖的， 然后。到了第二天 第三天啊，那你那个脉象就稍微没有那么尖，就是一开始是这样子的，然后慢慢就变这样子，然后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平下去。所以如果你要这个脉快一点消失的话，就要吃那个什么陈士铎的解怒补肝汤啊。那这个是科学中药里面，比如说焦味逍遥散里面的结构，再加比如说2克焦味逍遥散 加一克白芍药，再加0.3克的荆芥碎。当然很多同学连荆芥怎么写都不知道，连我都不会写，太久没写就忘记了。那这个咸豆腐干汤，这个方子，但我先岔题了。咸豆腐干汤这个方子，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从前出版社啊，有一个女同仁，就是一点点小事就气得一直骂人，一直骂人，然后老板被她也骂到怕了。然后那老板就来跟我讲说：“琪琪啊，这个我们这个某某某啊，有没有办法让他心情不要那么暴力啊？”那我就说：“那你就给他吃咸豆腐干汤吧，每天早上进公司先喂他2条啊。”啊，就是让老板就采取了这样的喂食方式啊，就投予饲料的方式。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啊，就主动会来要，然后就买整罐，因为她发现她吃了这个咸豆腐干汤之后，真的就变得不爱生气了，就是因为比较多的芍药啊，能够先要消散，能够疏肝解血热，然后芍药能够让肝比较柔和，养肝血。也就是说，我这个故事要说的是，其实人的肉体跟心情是非常有正相关的。那这个所以如果你的那个肝脏，肉体的肝脏用这种柔肝养血的方法调理的比较好的话，那你的心情上的愤怒真的也会同等级的少很多。那后来有一次也是遇到强烈的咸豆腐干汤的卖相啊，不过那卖相不是我发的，是今年我们苏州大师会是几月？今年4月的时候啊，我那个苏州大师会，因为想要龙老师给我们家徒儿大婷扎一肚子的针，然后呢，想要大婷去跟龙老师打架啊，因为大婷是练武奇才，总算拿先出去秀一下。那果然是龙老师跟小吴两个人都打不过一个大婷啊，就总算是我们家的什么阿才啊，就是牵只狗啊，就咬赢别家狗的那种快感啊，就是那个。可是啊，就是我这个人就这样的任性，就是因为一心一意想要大庭被插，然后想要大庭揍人，然后要把他牵过去呢，就人家就安排了带着太太到苏州去旅行。那结果大庭的太太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女生，所以什么事情不照计划走就会非常的焦虑这样子。那结果呢，我要好死不死的有一天早上说，哦，那个李欣老师跟我们说可以去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湖啊，太湖嘛，去太湖那个什么地方吃龙家餐。当然呢，这个东西我就是说，以后李欣说什么再也不信了，根本就不好吃。就是因为他跟那个什么胡一梦在你们太湖的那种缥缈峰开课，你知道那里什么都好，拜托我是要去过那种日子。然后就忽然就岔出这样一个说，我那李欣老师说什么太湖里面什么龙虾很好吃，那我们去吃吧。然后就把大婷夫妻就拉上车就去了，然后之类的，然后又不好吃，然后耽误了大婷要去逛什么买珍珠什么，就日本人他们那个观光手册都写的超详细的啊。然后大婷太太就，然后呢晚上把她老公叫出去，然后呢，因为大婷是那种在日本就很乖很乖很乖那种，就是奉公守法的上班族那种个性啊。然后到那边我就叫她跟龙老师跟小胡打架，然后呢，龙老师跟小胡反正什么招数都是打到大婷以后啊，就是一下子大婷一副好像打输的样子。但是这个人只要出手一两次，他就已经完全掌握了那个人的动向，那个不管再怎么打，大婷都轻轻松松觉得像没事一样。然后贾家先说这是叫圣斗士，是不是同样招数完全要不能用第二次啊之类的。所以他有机会就让他练武多年终于有机会跟人家对打哦，他也就很开心。然后呢，太太就在旅馆的另外一边的房间独守空闺哦。那等到回到台湾，他大婷就跟我讲，我太阳回来之后啊，就当然他没有跟我讲的就是应该是先骂他骂了一个晚上，然后说都是阶梯叔叔不好，再说了一个晚上，但是他也不告诉我。但是他说我太太啊，原来在台湾要陪我多待2礼拜了，那立刻就冲回日本去就医了，因为全身起红疹了。然后他说这个要怎么医，然后他说他脉象如何如何，然后就是那个肝胆脉那个波涛汹涌的脉象，然后就一个已经是带滑脉的那种大波浪的脉了啊。我说这个是怒到了，我们现在真的把他气死了。哦，就是大概是所以要吃解那种补肝汤，然后他就说已经回日本了，来不及下去了之类的。那所以就是 这样子的情况呢，那如果我说你今天要怎么样，那如果这个你知道就是一次的怒是渐渐的，那大怒就是真的气到，因为你知道日本女生就不敢发脾气的，就再生气都是陪笑脸，你知道就是内伤就波涛汹涌的。那这样的波涛汹涌脉呢，有的时候比较在我们中国的社会环境的话，比较会发生在那种男生身上吧。就比如说如果是台湾的故事情节的话，可能十年前的台湾这个先生呢早上他太太讲什么什么嘛，然后呢先在那边看报纸啊，然后他太太就对着电视机大叫裴勇俊好帅哦什么的，然后先生就不想再讲什么，然后就憋在那边啊。那这个日子久了之后，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压抑的愤怒呢就会结出茧来。所以日子太久的话，这个人的肝胆脉啊是真的可以打到一个很像一层厚厚的硬壳，就是好像有一层指甲一样的，叫做隔脉，皮革的隔。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怎么当算命先啊。首先就是你这样打一打，有点尖又不太尖，你昨天晚上跟人吵架是不是啊，昨天晚上跟人怄气了，这人家就说啊你怎么知道这样子。那如果是把他那种隔脉，那就会说阿姨你这三十年来都过得很不容易啊，然后对方就潸然泪下啊。对，所以呢各位同学现在要发挥你们当算命先生的功能，告诉我啊，告诉这个你旁边的同学，他这一两天或者这十几年来他的内心是如何啊，把左关脉啊开始。 左手，左手，左手，左手。 大家互相确认啊，不要说什么怕人家隐私被人家知道啊。如果你自己的脉象很烂，就能找到更烂，让你的心理平衡啊。他那是肝比较寒，他很脉很沉，那是寒热的象度了。 各位同学要开始帮别人打一打哦，就不要秘密赖在肚子里啊。啊，什么东西？ 很闷是什么意思？ 那个如果肝胆脉啊，当同学说肝胆脉如果拔到很闷的话啊，是这样子。如果因为正常的肝胆脉啊，它是形状，正常的肝胆脉，对不起我先多教一个，你们一次拔两个啊。那个正常的肝胆脉都是通常是一条是有点咸的，可是有的人他的肝胆脉啊不太咸，反而是有一点沉沉的，甚至你拔下去会觉得底下有一种闷闷的，一个隐隐约约像那个小的肉包子啊渗在河底一样那种感觉。那这样的脉象是代表它的脾胃的区块常年呢都是偏湿啊，那个脾胃的区块常年的是偏湿，然后泡酒的时候它的肝脏的代谢不够好，所以它变成有脂肪肝了。所以这个肝脉沉沉不咸的，业主在讲话讲到我不能上课。这个那个沉沉的啊，就是没有咸的感觉，反而像一个小肉包子沉在河底那种感觉的。 那个是脂肪肝。所以你除了把现在对方有没有生气之外，顺便多严重的脂肪肝也一起拔了啊。好，反正同一个地方嘛，变两个。虚实就像刚刚你们把吃饭吃饱了没那个拔法，可是真正到了虚劳到极点的人，他的脉是代偿性的特别宏大，所以这个脉啊，比起别人是更加宽更加有力的那一种，反而是比较虚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就他的身体其实是非常用力在活的，就他的资本越少他活得越命运，所以脉象反而越宽大。所以呢，首先我们先从小地方说起啊，我们先来教赵教授刚刚把肝胆脉，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还是把肝胆脉，我们现在来把那个虚王跟海王等一下再把，我们现在先来把两件事情啊，就是当你这个人睡得很不饱啊，如果你像我前几天用到今天都觉得没有睡饱，昨天吃完晚饭就回去睡了，到现在还没觉得饱。那如果你是睡得很不饱的话，有两种故事情节，就是你最近的工作很忙或者怎么样，一直熬夜，对不对？然后你的血就越来越不够了，于是你身上就是开始有燥热的感觉，这个叫血虚发热，知道吧？那这个血红血球不够，然后身体的二氧化碳代谢不掉，然后人开始有燥热感，然后容易上火发炎，这种东西的脉象，我们一般来讲是叫做当归补血汤的脉象。那当归补血汤的脉象就是你的肝胆脉呢是浮起来的，但是按下去空空的，就是浮起来它是空空的，有点像你的肝胆这个地方像感冒的那个桂枝汤 的那个脉象一样。但是还有一种没睡饱是这样子，就是张仲景的酸枣仁汤的脉。酸枣仁汤的脉呢，是故事情节是，你原来熬夜都是熬到晚上十二点就会困得不得了，但一直熬一直熬，终于熬成习惯了，然后觉得哎，现在很奇怪，过了十二点我还挺有精神的。然后等到你熬完这段时间说啊，总算可以休息了，发现躺在床上睡不着了，这样叫酸枣仁汤的脉。那就是气血脱位到回不了，忘记怎么回家了啊，就狗陷入太久变成别家的狗了，它是这样的故事。那这个那酸枣仁汤的脉就是肝胆脉啊，是特别浮特别的细细的，就是浮弦细，就是一条细细的脉勒在很接近皮肤表面，这个是酸枣仁汤的脉。那两个理由都可能是睡不饱，所以请各位同学自己拔一下，然后互相帮忙拔一下，然后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是当归补血汤，有多少人酸枣仁汤，好不好？那如果你的肝脉根本就不咸的话，那脂肪肝去了。 这个好了，这个好像收音好一点。 这样，那这个什么吗？你们上楼上，你们上楼面对面，面对面吃的，我们家吃那个是吃那个是。你们上楼。 好，各位同学，请问这个，你们现在 这个不行。 不行吗？刚才你说这个。 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打到旁边的人有血虚的举手，我看看。有啊。那有这个睡眠状况不好的那种的，我看看。啊，有啊。你是自己知道自己睡眠不好，所以就举手了，然后跟好赖有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啊，有脉象还是可以有的啊。是的啊，浮弦气啊，浮一点啊。好，那经过这个血虚跟睡眠不足的这个基本训练以后，现在我们可以来找班上的，那大家要可能马一马要站起来换位置了啊，要两两捉对。我们先来找我们班上今天的寒广，就是谁的脉是最摁到肉里才按得到，然后要掐到。好像都到骨头边了，还有一点点。那个体质是，就是整个身体体质是最寒的那一个。那还有，对了，说到寒王啊，就像我昨天讲到这个五脏阴阳虚实的辩证的时候，我有讲到说，什么比较能量多的状态是阳实，对不对？然后阳实会烧成阴虚，阴虚会烧成这个阳虚，然后阳虚等到阳气都没有了，就只剩下物质的部分长很大坨，这个叫阴实。那阴实再更糟糕，叫做阴实化火。这个阴实化火就是癌症的脉象，就是它这个脉象啊，阴实化火的脉象是我们中医另外一个名称叫复古脉，就是你这个脉啊，扶着找没有，按进去没有，按到骨头边边有。 可是你按到骨头边边的那个它的跳动啊是非常有力，你按不断的，好像是有一个真的是一个活的什么怪物在骨头边边在蠕动的，那个叫因石化火的脉。所以如果这个人寒到底，然后能量变成负能量的火烧起来的时候，这个这样的这个就如果你打到这个脉的话，这个人不是现在有癌症就是很快会得癌啊。所以呢今天同学的探索目标，我们今天好像潜到水里面去找宝藏，今天的探索目标是要找到最阴寒的人跟阴石化火的人啊。其实昨天我们讲的两张人体地图的时候，其实这个阳石到阳虚的阳石到阴虚这一块，其实就本有一点接近另外一张地图上面的太阳病到阳明病，阳虚很像少阳病到太阴病，然后阳虚到阴实是少阴病，然后阴实化火是厥阴病，因为厥阴病也是阴阳分裂，其实寒得不得了，要到处在外烧。所以这一个昨天说的那个阳实阴虚、阳虚阴实的那个结构，其实有点像是这个五的地图跟六的地图以某种方法扣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立体结构，所以。那四个方向的传导是五跟六的地图的交互作用产生的，所以这个拜托工程设计师，你的天纵奇才如何用五跟六的地图的交汇，然后再跳出那个阳虚阴实、阳虚阴虚的选项这样子。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找出我们班的寒王，甚至是寒到爆、阴实化火，眼看就不行的啊。那也是你有福报嘛，及早检查啊、哦。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每一组人就五六个人里面就挑出你们这一组的寒王，然后就去跟别组的寒王去比，然后看到最后是谁最胜出啊？随便哪里啊、六脉一起打。 告诉我，我很介意你偷拍，我都完全不会知道。你别冲着我拿相机啊！ 好，各位同学，哎，你们一组一组啊，找出韩王之后，就把它推下来，然后就五六组的韩王在互相比对啊。你站起来，因为我看大家啊、哦，也是谁给我当选的这个韩王啊，也是不想出来抛头露面啊，所以你在这边巡一轮啊，把每一组的韩王挑出来，然后你再负责选冠军。来，讲一下你在那边一组一组来巡，就你们这几个人的韩王是谁呀、啊？啊，你们这几个人韩王是谁呀、啊？然后啊，这样子全部的韩王挑出来再来比较啊。执行任务啊！你快把我放把人抓完， 干嘛？ 然后不要在这边聊天啊！小三，你就随意出手，把韩王，你就这个韩王变成韩王，你一下就是你赢，然后这样子就。 菜是一样的，赶快挑。西瓜敲一敲可以买的。这个小佳好像还在那边晃着啊，小佳还在看漫游是不是？那柯蒂啊，你来吧，就你帮我问一下谁海王的，按一下把它拿出来。好，这边这个是海王哈。好，下面这区谁是海王？来，啊这个哈，这个你先起来一下啊，这边起来一下，海王来起来了啊，这边的，来两个女孩来互拔一下，你们选拔一下谁赢啊？啊好，你们两个去打一下，看谁是海王啊！在这里，在最正面啊！你们这局谁是海王？啊，这个是海王哈。那惨不等于海，谁海？好，你跟他谁赢？ 我觉得我才是海 边。你们我不知道吗？ 你不选他，你们想争第一是吧？啊，你是吧？啊，你是红海吧？你是没有冒险的代表。啊好，那上面这个海，你们两个来过来比一下，来，到前面来比一下啊，来比较高下啊，来到前面比一下，你们这两个谁赢啊？谁比较海？ 嘻嘻， 看看，好的，各位同学来，好，小佳，你来前面帮我做淘汰赛啊，这四个帮我淘汰出去的。啊，怎么又有一个人知道不了？好，没关系。啊，你们这边这样子好了，贾家忙过来。哎，业主啊，表哥啊，这四个谁是这四个里面的韩王？你帮我把他挑一下，好不好？好，我忙过来了。你管他呢。 今天没事，我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是那个单子不准他的吗？ 吓死！那你这个是宽大的吗？是，这整个人都虚了，还不就是不是刚刚这样的，是到处都认的啊。这个虚了， 他 是 他的亲家嘛？认压的那个 好了。表哥，如果他争不到冠军，就让我忙轰回去了啊！我们这边只有冠军的。好的，小张，你跟上面这个人出来没？ 过去了 啊！ 谁呀？ 好，行，你们这边稍微比一比，赶快把冠军结算出来了啊！啊。刚刚同学给我的麦上有已经出现一两个假警报了啊，就是有同学说他的麦是隔麦，给我打一打，今天只是虚老麦，比较宽，然后比较大，但是还没有到隔的话，你就会打到一层像个壳子一样的东西。不过没关系，我们来帮水王就会选一个。到回去。 帮表哥一手，然后把冠军选出来。 实际上会因为你这体质有什么不舒服吗？就你说没事就没事了， 可能菜久就习惯了。 哦，不会不明显吗？日子也照过吗？对啊，我也是这么想。好，因为没事，就是因为寒就寒嘛，对不对？冷冻保存，青春半老，这手不好。就是你知道，你没有，就是现在的很多一般的中医的养生观点，对不对？会说寒很不好，对不对？但是老实说，也，我不会说寒很好，但是你的寒，我让你就什么，每到冬天就手脚冰冷，难过的要命，那个就值得调理。那或者是让你的血气不顺，乃至每次月经来都非常剧痛，那就值得调理。但是如果你就好像这样子慢活慢活也没事的话，那好像也就算了。我是觉得有不舒服再来说这样子。那好，那现在韩王是大阵仗，结果挑出一个是冰雪奇缘女主角，最后一句歌词是老娘从来没在怕的啊，就是那这个现在呢，比较有意义的要把虚劳王，那虚劳王呢是脉弱到几乎把不出来也可以是虚劳， 然后呢，脉啊特别的宽，就是宽宽扁扁，甚至宽宽扁扁，都跳动的很大。我就说这个脉像这样，如果你这个人的脉啊，真的打到这个人的脉是非常粗而有力的话，通常这个人活不过两个月。就是我从前在台北有递交那个脱脱交流班的时候啊，就是班长跟同学要我帮他把一下脉，结果我真的 A 人的脉啊，就是特别的强而有力。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一瞬间，我觉得我的可能是下意识在逃亡，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就没有特别回答任何事情。然后没过几个礼拜，就听说那同学过世了。就他已经是癌症末期之类，然后一直为了相信中医不肯去西医院做治疗，然后就死掉了。那所以就是这样的脉象其实还蛮险恶的，就特别宏大有力的脉象。那我们现在把虚劳的话，你可以肝，就是肝胆肾什么都把一把啊，就是正官尺左右手都可以把。然后我们现在班上来选这个老王，那个太弱太没有的就不努力了啊！我们现在举这样的，在后面两个，首先是这样子，要把一下你的人生有没有失志，志气的志，所谓的失志啊，就是你现在过的人生完全就不是你真心想要的，就是这个老公其实相处起来很无聊，或者工作上班就其实一点乐趣都没有啊，就你不是活在你的志向之中。我想这个失志脉啊，在你大陆可能不是那么需要，但是在台湾是很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人的特性就是麻木不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心理医生是这样说的，就是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个字叫 EQ 情商。那我们台湾的心理医生如是说，他说我们台湾 EQ 还算健全的人都在监牢里面。他说因为你到牢房去访问一个犯人，他为什么被关进来，那你就会问他说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他说妈的不爽啊，那你知道怎么样你可以变得心情好一点的，我知道啊，吐扁他一顿就好啦。他说这个情商是健康的，但是呢，你问台湾任何一个大学生，你说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不知道。你怎么样会好起来？不知道。他都是麻木不仁的啊。所以这种时候，因为都是不知道，所以呢，他有时候去上了他完全没有真心的热爱的工作的班的时候，啊，你问他为什么要上这个班？啊，没关系啊，反正也可以学到东西嘛。学到东西来干什么？不知道。就是台湾人是常常是年轻人一代是很多人是糟糕到完全没有情商可言的，就是无情所以没有情商嘛，对不对？那所以这种时候他到底他有没有失智，就要靠脉象来判断了。那失智的脉象就是右尺脉完全没有，右尺脉完全没有。那如果你把彼此啊，就右尺脉是完全没有的，那他就可以考虑到换老公还是换工作了，啊，就是好。那这是失智，就同时把这两边，那另外把虚劳，就是整个右尺之外的其他所有的脉都偏宽，就是偏宽大，就是它的那个以空间向度来讲是占比较大的空间的宽大脉，像宽扁面条那种宽大脉。所以各位同学也是互相把啊，那我要你们也是在赶快分组啊，要把出今天的失智王跟虚劳王啊。虚劳脉应该是很容易有的吧？我觉得同学看起来应该这几个人是有一个应该虚劳脉还蛮明显的啊。有的人是又虚劳又隔脉啊，就是又累坏又情绪压力很大。 克里啊？ 不是不是，他之前是 这个名字，还有啥你同伴在旁边等一下，我真的没忘记。 你是中国 人？要翻脸了。这个先是要拿那个识字，就是那个幼稚的已经完全把它弄脏了，我能打到你 脸。 但是 穿上的 字， 重要的是 什么？ 重要的是 工 艺，是吧？ 没错， 能带动 人 诗经女子孟郊的那个脉，所以最好是要学会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就是说，当然啦、啊，你如果真的达到了，不一定是跟你老公说你需要吃桂枝龙骨牡蛎汤，对不对？而是你应该跟我坦白，就是这个就是当一个男人啊，在一天之内射过精的话，他的那个系统会为了他制造下一批精液，所以处在比较劳动的状态。而他的内分泌系统处在那种比较劳动的状态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右指脉的脉象会有一点像是啊，好像你在澡缸里面放一个屁啊，那个泡泡这样浮上来的时候，泡泡还微微的这样颤动一下，就是右指脉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坨坨，不太硬，但是在颤动，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要学会，因为这年头要吃龙骨牡蛎的那种药的很多，所以，各位男同胞，你，等一下，女生如果这几天刚好 MC 来大师学，会有那个脉，就是，所以，对，也是虚，就身体已经很紧张，在急着造血或者造精这样子，所以，只是女生如果 MC 大师学，这脉可能在左指。所以就男生把右指，把男生的右指，把女生的左指，看看你最近有没有大诗经或者大诗学啊？要加个大字，稍微有一点诗经或者诗学，各位的脉象都不够强啊，所以大不了了。就是， 所以，当我说大家交换法的时候，是不是开始有点气氛尴尬了？女生赶快召集男同学来拔一下抓筋板啊！现在变成男同学， 男的拔剑，是啊，男的拔剑。 这个在女的也是，女的也是女的 学习。 怎么样，业主那边有没有抓奸成功啊？你们这都宅男，都是鸳鸯不屑是吧？一片沉默啊，气氛冷掉了。他说下一个。那这个再来呢，我要同学把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很普通的，就是你知道我们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肝陈脾，有听过吗？就是人的神经系统的紧张会干扰到我们消化系统的运作，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压力一大哦，就消化不良，这样的故事前也有听过，对不对？那我刚刚有讲到一件事，说如果你的脾胃太湿啊，这个太湿的脉会影响到肝脉，都肝胆脉都不弦了，那肝胆脉也变成好像一坨沉沉的，那这样是脂肪肝的脉。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人他是精神神经太紧张，影响到消化系统的话，本来应该是松松软软的脾胃脉，也会变得弦起来。所以正常来讲，这样子说啊，正常来讲是左手的肝胆脉比右手的脾胃脉弦才对的。但是呢，那种神经紧张到会影响他的消化机能的人，往往他的右手的脾胃脉上面是勒出一条弦脉，比左手的肝胆脉还要弦的。所以，但是，这东西有两个点啊，就脾胃脉偏弦，一是神经紧张，二是他脾胃里面有塞痰，就是那个临胃足肝汤症的人，他的脾胃脉也是偏弦的。所以你把到，也就是说临床上，如果你把到一个脾胃脉偏弦，对不对？你就要反问他一句说，你是不是就是压力一大的时候消化就很不好，肠胃会混乱，还是说你是站起来的时候眼睛比较容易发黑？就是你要用问诊来确定同样是弦的这个脾胃脉到底是哪一种，就是这是一个诊查机制上需要的逻辑。所以同学就来把一把有多少人的脾胃脉比较弦的，然后去分一下哪些比较弦的是脾胃比较有痰累积，哪些是神经紧张，好不好？来，大家练习一下。我再问一下啊，那个你们这一代有拔出就是神经紧张会影响消化的人有没有啊？有吧？那边有没有啊？没有啊？有一点啊？那那边有没有啊？好，没关系啊，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来再把一把好了啊，再去打下一张。我们刚刚把了这个那个志向的这个失智啊，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失智好不好？这样子的失智啊，一个是你的这个左侧脉，因为左其实这东西很考功力的，因为这年头左侧脉就是心脉啊，大家的心脉都没有古时候的人强，所以要打到的话，你的手要稍微巧一点，但是打不到也没关系，因为你跟他相处就是要很笨，对不对？那个就是左侧脉啊，这个心脉，如果是这个人是已经精神恍惚、答非所问啊，那个智能有点开始不够的人，他的左侧脉这个心脉，有可能是完全把不到，也有可能是非常散乱。那个技术点我觉得有点难练的是那个非常散乱，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手指头按在他的脉上面，那个比如说你按住他的脉的手指面，如果放大100倍啊，这么大，对不对？你会把他的心脉的那个跳动哈，是在这里起来一下，在这里起来一下，在这里起来一下，在这里起来一下，让那个心脉的跳动的那个跳点哈是散乱的。那这个是单纯型的失智，就你在家跟他讲话讲半天他都不回你那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左寸脉心脉跟右尺脉肾脉，让你左心左寸右尺这样一起打啊，你会觉得这两个脉的跳动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这左寸跟右尺的调子差非常多。那这样的时候啊，就是他的心跟肾的那个状况是各自为政的。那种心肾不交、各自为政的人啊，往往会有的症状，一是失眠，二是健忘，就是他的心跟肾的脉象调子差非常远。那但这两个都已经是给同学练手用的了，因为初学者不太容易把得很精准。不过就请同学把把看，就是这个人是精神耗弱的啊，散乱的失智，还是心肾不交的失眠健忘啊？采取这个交心肾的策略啊，就是让右指的那个能量能够挂到左肾去的，就从尺往肾的那个远志，让肾中的志向射得远一点。那 让左寸的心的能量能够挂到肾脏去的，让那个昌图，所以就是交心肾常用的就是远志昌图组，那所以同学就可以昌图啊、远志啊各买三克啊，然后就随便敲一敲的泡热开水啊，这样喝一喝啊。就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健忘，即使是中药的方子里面，也有说是，比如说好像把银杏的那个果实白果啊拿来嚼碎啊，然后喝一口黄酒啊吞下去啊。可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有一点像在吃西药，有没有？这个感觉是什么？银杏有某某化学成分可以保养什么脑细胞啊、脑血管什么的。但是呢，以一个形而上的中医观点的话，那个非常抽象的，什么肾血如何够到心脏，心火如何够到肾脏，那那个远志昌图能够有效的话，那也是很好玩的啊。所以我现在说，我们现在如果开发新产品的话，就是远志昌图这种非常便宜的药材，然后卖贵25倍左右，就可以当健忘茶上市了。而且这个东西你今天非常难以触发，因为你可以这东西食品检查就可以过食检，不必过药检。所以那你当然还可以有良心的话再加点补药啊，但是加点就是远志昌图加一点参如何？那你还可以加什么龙骨牡蛎跟乌龟板啊，但这个就太贵了，而且不消化不好吃，所以就远志昌图跟好的高丽参之类的啊。请问一下，孔圣枕中餐的结构是什么？孔圣枕中丹，孔子大圣治枕中方。你直接告诉我来四味药吗，好不好？ 龙骨龟板，还有我看一下。 龟板龙骨。昌 图远志啊，龟板龙骨昌图远志啊，那个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会觉得龟板龙骨去掉也行啊？但我跟你讲，我这样说好了，人参龙骨昌图远志不作用，就是人参龙骨昌图远志，因为龟板龙骨昌图远志啊，那个龟板跟龙骨加在一起的时候，它提升的那个智能啊，是第六感那一边的多一点。就是我如果吃原方的那个孔圣枕中丹，因为孔圣枕中丹就是说，你就像孔子一样这么的神圣啊，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人生有需要注意的事情，会有人托梦给你，所以叫枕中，很多这种感觉。所以当我吃了孔子大圣治枕中丹之后，我就一直每天都会这样子疑神疑鬼，我一定有忘记什么事，我一定有忘记什么事，可是我讲起来忘记什么事，要不然这天厨房真的烧起来，然后啊果然忘了关火了。就是他那个这个梦魇，就是有那种奇怪第六感，让你一直觉得你有忘记什么事啊。所以我就觉得不会转换人生好了，就不要这个样子了，就回到第六感那边去了。那这个在下课前，就是像这些事情，我下课前跟工作跟技术人员这边补强一下啊。就昨天我不是说，我们的那个建构资料夹，什么脾阴实、脾阴虚、什么脾阳虚，对不对？像建构这个资料夹的时候，好比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建构一个肝阴实的资料夹，肝阴实啊的资料夹，其实肝阴实就要分成两个板块，一个是肝阴实呈现在神经系统上的，就这个人是高度抑郁，常常都觉得我这人不去死比较好，就是那种肝阴实到非常抑郁的人，他那种心情上是那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这是对不起大家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那这个的话，它疏肝解郁的一些方剂，可能可以用的是，可以借用这个治疗小孩子半夜睡觉磨牙的那个益肝散，就是那个益肝散虽然是治疗小孩子半夜睡觉磨牙，那其实是累积的压力，那这样子的话拿来用在大人身上多少会有用，但是呢。这一个肝脏的抑郁啊，其实它通常它同时都会挂到肾阳虚以及脾阳虚的那个肾阳不足，然后乃至于这个人是那种好像就是 用现在的说法，你们脑子里面血清素不够，随时都处在沮丧的状态。你叫他做什么事，他不想做啊，能够做的事情就打开电视啊这样。那现在很多人下了班就这样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有效方剂是，你要从一肝散症，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对不起大家，跟下了班打开电视的这种高度沮丧的这种人生调性，这两个方法能够合并，就是这个是系统需要做的。那至于另外的肝脏，比如说另外一种肝因石是具体的啊，比如说脂肪肝，那脂肪肝的话，它的这个格子就需要去找，就是说脂肪肝它本身是可以用一些，比如说疏肝解郁的药里面加上什么活血化瘀的三七之类的，但是脂肪肝它的生存环境是一个过度湿的脾胃，就是过度湿的中焦，所以呢，这个脂肪肝它需要调理的环境是脾湿，所以要去能够找到它有没有那个脾湿，就是说，我是觉得用脾胃散可能可以啊，但是黄黄教授是比较建议用五苓散，五苓散有意义的，因为那个泽泻抽脂肪比苍术抽脂肪有效，那就是同时它能够叫出五苓散跟这个什么逍遥散加重生白术跟三七这样子，然后比脂肪肝更严重的肝因石，比如说肝硬化啊，那当肝硬化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把它淤住的地方打松，是张仲景治疗肝血痨的大黄蛰虫丸。但是，那张仲景还有另外一个方在疟病篇里面是专门治疗脾肿大的，叫做鳖甲尖丸。就是肝硬化，你只用大黄蛰虫丸或者只用鳖甲尖丸的效果都不如两个一起用。然后两个一起用之外，还可以在外挂，比如说各种的淤血啊。如果你每天都有吃那个生的鸡内金，就是鸡胗皮磨成细粉，每天有吃的话都会比较好。然后它的那个外挂还有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脂肪肝开始肝硬化到达腹水的阶段了，那这时候腹水外挂是有一种那个在地上打个洞住在里面的虫，叫做蝼蛄，你知道那什么吗？那个晒干的蝼蛄虫打成粉做胶囊，然后帮忙退那个腹水，但这只是一个，就是这个虫子还在土上打洞嘛，所以帮忙把那个腹水钻一点洞推出去。但是这个会变成腹水的体质，它一定肾脏也非常阳虚，已经肾都累坏了，所以它的大框架又要用真武汤去帮忙。可是当你这个电脑上叫出这么多汤的时候呢，那病人就说你这个药这么大包，我怎么吃之类的。然后你要想说怎么样调出那个顺位，那当然我就觉得大黄蛰虫丸变甲尖丸整个加起来丸就这么多，然后要加味鸡内金什么的也不会加太多，然后就是到最后你可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用真武汤送服鳖甲尖丸大黄蛰虫丸的那个合剂，就是怎么样让那个城市能够那样子书写。然后另外就是每一个就是阴阳虚实相中，你会有很多东西要拉出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脾阴实，对不对？有的脾阴实是湿气很重，所以你就要去分析怎么样从脉象上，这个脉象湿气很重的脉象，这种那个脉在跳动的时候是黏黏的，或者说有点软瘫瘫的，那个脾胃散的症它是怎么样子的，你要用脾胃散。然后呢，另外这个脾有可能是脾胃有可能累积的痰，那脾胃累积的痰，因为脾胃累积痰也是阴实，对不对？痰也是有形之物，但是脾胃累积的痰的话，它阴实，比如说如果是这个脾胃的痰是处在一个临桂竹竿汤症的话，它就是站起来的时候比较会头昏眼睛发黑，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种脾胃有痰或者脾胃有水，它是这样子的，是你这个胃啊，你这样推一下会咕噜一响的，就是胃中有水声。那个是张仲景的茯苓甘草汤啊，就是每一个层级，就是我认为说，如果要短期内，就是这个研究计划，因为那个业主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说一年半要完成，我们的那个什么肾动试验基本功就来不及了，你知道，所以就要采取周子洛的合面九阴真经计划，就是你赶快下个月叫真武林盟主了，赶快九阴真经乱练一通啊。那这个合面九阴真经计划呢，就是首先你们我刚刚说的这个分类结构，你要一定要做，就是所以我说你要 用我刚刚说的分类，就是说这个脾胃有痰是哪里有痰，对不对？把那个什么医方集解，或者是山谷名医方论，或者是王连之方剂学，或者陈昌祖的中医治法与方剂，这些所有的好用的方剂就全部捞过来，然后全部捞过来以后，就要这样详细分类，就它是属于哪一档的什么，然后它也同时挂到另外一档，像五苓散的话。脾不会吸水是五苓散，肾会排水是五苓散，对不对？就是它，因为你们电脑很简单，拷贝贴上嘛，对不对？就这个，然后就越因为然后越近似的方剂做近似的比对，然后如果有时间再开外挂讲说怎么样加减药味，那这样子就是同学做功课也可以这样子做啊。然后也就是说你这边如果同学做功课如果跟你的研究是能够扣合的，那你就要设计一个很清楚的表格，就是这个汤。它的脉象就会怎么样？那同样是什么？肝火旺哈，加味逍遥散是肝火郁闷到你会手脚哦，很容易就莫名其妙全身在发痛，然后或者是那个肝火郁闷到的是阴道容易感染之类的。但是同样肝火旺的龙胆泻肝汤呢，它就是那个肝火是烧的再低一点，就是不是阴道感染跟那个郁闷到全身发痛，龙胆泻肝汤它就是那种。尿道发炎跟脚的大拇指发炎发单独，就它的运作又是肝经的更下一段，所以这个东西的层级啊，就是同样退肝火，然后或者是肝阴虚，有的时候是加味逍遥散的程度就可以让肝阴虚好转，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如果半夜睡觉的时候啊容易抽筋，像抽筋是啥，如果你游泳容易抽筋那是湿气，就遇到水遇水则发是湿气，但是你睡觉以后抽筋的话，遇夜晚则发是血虚，所以夜晚抽筋的话，可能是加味逍遥散跟当归补血汤一起用会比较有效。那遇水则发的抽筋的话，是张仲景的薏仁附子散啊比较有效。那但是在这个肝血不足的情况，还有一些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方剂，比如说什么当归六黄汤，比如说当归补血汤，比如说。当归补血汤是那个左冠脉浮大，然后还有一个叫一冠煎，那一冠煎的那个肝血不足是小肠路汤吃坏的时候，红血球被小肠路汤都打坏了的时候，那个整个人会就是睡觉的时候都会觉得发焦虑，那那个是一冠煎。那所以就是同样是肝血不足，还有这个铁鹿补肝汤也是肝血不足啊，对不对？肝血不足夹风，那脉象里面一天到晚生气啊，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那个脉已经是隔脉了，那你要疏肝解郁的话，其实我们这整个系统做出来，其实最难搞的是疏肝解郁，因为大家的气不够，所以疏导的没有效。所以这个年头疏肝解郁这块非常难做，就古代的方术在那里，但是有效率会降低很多。啊，那个，所以这些，那包括我们伤寒论介绍这个六经的方，其实都可以放到那个资料夹，就让他们能够两个资料夹对话，然后选出优先顺位在哪里。因为很多很多妇女病优先顺位是就伤寒论的厥阴病的治法，就它是六气有破损，就不一定要照五脏去治。所以这样子的细部，那怎么样能够你那边的研究所需的情报，你知道一个好的资料夹系统，然后因此同学可以这个人变成治肝王，这个人变成虚劳王，就是治疗肝脏的王，治疗虚劳的王，就是让同学的医术的进步跟你们的系统的进步能够扣合，而且这个颌面九阴真经要在一年半内做出来，即使收拾都很忙的啦，就是，然后这个颌面九阴真经，我是觉得。张仲景的方剂常常是最佳解唯一解，所以张仲景的这些最佳解唯一解必须先丢出来，让它能够盖过其他的选择，对不对？因为有可能那个，就好比说，当我们找到这个教室的时候，今天不在那个华总，对不对？他曾经有过一次，就是一个渔村哦，常常脚受湿冷，所以那些渔民的那个骨头缝缝都进了寒气了，所以呢，华总就用一个方剂叫洋河汤，把骨头缝缝的寒气逼出来，然后帮了很多人，但是。那个寒气已经沁到骨头缝缝里面去了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大量的地黄包少量的麻黄，那个洋河汤结构才逼得出来。但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电脑，你喂给他很多很多那种本草啊、方剂的数据，让他去计算，他可能会给你计算一大堆什么驱风、驱寒、驱湿药，没有效，那个一定要用洋河汤。所以就是那个最佳解、唯一解的问题。又或者说，如果这个人的寒气已经沁到骨髓里面，那就得血癌了。那血癌用砒霜，洋河汤逼不出来。就是 就是他这个最佳解唯一解的问题。那所以我如果这样说，如果下次是先付款再搞货啊，就是如果你预算真的批得下来的话，张仲景的方剂就是最佳解唯一解的比例是最高，那比张仲景其次高的一派是傅青主陈世铎一派。当然所有的现在传统方剂叫傅青主啊，这是一定要的。那而且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这个东西是一个潜意识的计算的结果，但是我的头脑不能理解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四川火神派的起源，郑清安的上一个世代的资料系统是一个叫齐鼎会的人，那齐鼎会的师傅叫舒驰远，那舒驰远的医术是大量的采用傅成派的医术。也就是说，为什么傅青主陈世铎派的医术跟张仲景是如此不一样的医术，可是在四川融合了以后过了三个世代会超出现火神派，就是他的那个资料结构照理说不是会出现火神派的，结果出现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可能在电脑的运作里面会真的找出那个轨迹的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傅成派的艺术里面，就是他在时尚派里面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尚概念啊，就是不过这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帮你们做研究计划的话，张仲景的这次是首先是做张仲景的方剂，最佳解唯一解先挑出来。那下一个阶段在那个所有的方剂学版图里面的方剂，你跟同学之间这样子仔细的去对脉对症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做出一个不错的结果。那在这个之外，我有没有办法就是把傅青主陈世铎派里面好用的方剂全部挑出来，然后再做一次？就是第二次的所谓最佳解唯一解，这样子加到一起的话，就有希望那个周子若可以暂时在少林大会那边打败张无忌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设定啊，就金庸爷爷的武侠设定。所以就看看了啊，今天我们就首先就先去张仲景的东西，那然后好下课。